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各位活力九八二的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微微一笑，我是乐陶。 嗯，今天有乐陶来跟我搭档哈。其实这个月是我们活力九八二的很重要的一个月份，因为这个月会有一个Big day， 对吧？会有一个大日子，马上就会到来了， 生日就要来了。 对对对，就是6月26号，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和开播日17个小时的大型特别节目，特别直播的节目， 直播节目 《生如夏花》。所以向大家还是那个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因为最近这个张厂长又恢复他的这个职务了，那每天都会有一些这个厂长就是工厂最新动态的一些 更新，对，最新的一些通运送啊，然后都会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有。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当天，还会有限量版的明星 T 恤等着大家来抢。更多的精彩活动，您可以关注982的魔力工厂来了解详情。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微微一笑，因为乐陶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微微一笑，要不乐陶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原本呢，我曾经是一个非常正儿八经的新闻主持人，然后每天呢都是在跟大家分享着第一手的资讯，很正经的在跟大家播报新闻。但是今天来到了九八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呢，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生活，分享我们有一些新鲜的资讯，分享我们有一些新鲜的话题，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嗯，其实微微一笑分享的也是第一手的资讯。 嗯，没错， 只是没有那么正儿八经，对吗？ 哎，没关系啦，因为我是个双子座，双子座嘛，然后你可以无缝切换一下。 双子座是这个双子座 AB 型是不是最分裂的一种人格？ 怎么说呢，双子座意味着你有两个人格。 嗯， 两个人格可以干嘛？两个人格呢可以天天猜拳，但是双子座 AB 型相当于有你四个人的人格，可以凑一桌麻将了。 天哪， 你想你四个人住在一个人的身体里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事情。 好，那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微微一笑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来到好奇头条号，这样才不会 头 头条号， 这样才不会错过你的好奇世界。那今天也是我跟乐淘一起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新鲜的资讯， 对 吧？对， 也算是新鲜的资讯， 不太那么正经的新鲜资讯。 对，但是可能比较好玩，可能您会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条讯息吧，也是我昨天刚刚看到的。说这个云南民族大学要开始招收这个瑜伽学的硕士。 瑜伽学是我们平时练的那个 Yoga、 oh, Fine OK 就是我们通常在健身房里女生比较喜欢的瑜伽了。 没错，这个瑜伽学啊，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它就是一个健身的方式，通过尤其是女生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减肥，来塑形，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漂亮。但是这个瑜伽学硕士就是把它升华到了一个 学术 的领域， 高度， 对，高度。他们都在研究些什么呢？学习 研究些什么？就是每天做瑜伽呗。 这个据说啊，还要学习这个印度的哲学和相关医学。据说有大师说呀，瑜伽练到了一定程度，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健身了，而是我们更好的感受世界、感知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是人类与自然的沟通上升到 这个高度。别再拔高了，别太拔高。 可以。 这个瑜伽，不过它大家都知道哈，就是除了这个练身体之外，其实它是一个调心的这个过程。然后我身边也有真的是很多朋友都在就是开始或者说一直有这个练习瑜伽的一个习惯。然后瑜伽好像是很注重这个呼吸，对不对？ 对，没错。 乐淘，你练过瑜伽吗？ 我还真练过。 你真练过呀？ 对。 反正我一般觉得男生练瑜伽都特别笨。 还真是。 因为男生都特别硬，就是 对对对， 就是一般我们老师会用那种就是特别温柔的声音，你知道瑜伽老师就是那种，对吧？ 我知道。 把你的脚放在左边，后面的男生请你不要抖。 不，我练瑜伽是有一段故事的。因为呢，我妈是资深的瑜伽爱好者。她呢每天就要把手放在左边，然后感受世界，慢慢呼吸，平稳吐气。 他会在家里练。 对，他会在家里练。然后呢，他在跟瑜伽老师学完以后，在家里练。练的时候呢，都说你过来陪我一起练瑜伽。我说我跟你练什么呀？ 瑜伽又不是太极，怎么还会需要陪练？ 啊，我妈把她刚学到的东西一定要分享给我。然后她有这个习惯，所以说每天我就很痛苦的，对，从床上被拽起来，然后呢，跟我妈一起趴在那个瑜伽垫上，我就接着睡一觉，她就在旁边练瑜伽。 哦，练瑜伽很容易睡着的，真的。 是吗？但是好痛啊！ 因为每次练完瑜伽之后，就是老师会带着我们做放松练习。但你上一节瑜伽课之后，其实你挺累的，再加上一个放松，就直接睡着了。 是要学会放空是吗？ 对，是 放空自己的。 看来乐淘特别懂哈， 那必须的嘛。 就是、大家其实都懂一些瑜伽，但是现在瑜伽都可以说我是瑜伽学的研究生了。 没错， 说明这个学问很高深呐、 啊。但是呢，据了解，这个瑜伽的本科专业并非是这个中国的学院，就是开设这个云南民族大学开设这个专业的首创。之前啊，沈阳体育学院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招收了这个瑜伽的专业本科生。就像我们这个体育大学有这个专门练拳击项目的本科，有专门练篮球项目的本科，现在也有这个专门去练瑜伽项目的本科，一直都会有这个专业的。我还以为我今天在看这条新闻以前啊，我根本就不知道竟然还有这么一个专业。 我也不知道， 我原来一直以为就是一个体育项目，因为它也不是竞技性的体育项目。 对，但是应该瑜伽也有比赛吧，或者有没有打擂？ 就是比谁的腿翘得更弹得更高是吗？比谁的柔韧性更好吗？ 对，我觉得肯定你任何一个技艺它都会有这个你的这个层级的高低，那否则你去学它就没有意义了，对吧？ 而且据说在这个专业里面它还分了这个等级。比如说有入门级啊，然后高级啊，最高的好像叫大师，叫心灵导师是吗？ 心灵导师。 对， 所以这是云南民族大学在开设这个瑜伽的研究生课程之后呢，他也希望在全国建立起来就是这个瑜伽的一个段位的评选。就像我们这个钢琴考级一样，对吧？就像我们这个打跆拳道会有这个各种段位一样。 红带、 黑带，对， 黑带一段，黑带二段。 对，所以以后呢，就是这些从事瑜伽运动的人就有了一个目标。 标。 没错， 我觉得是。 哎，我不知道手上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功夫瑜伽》，就在前一段刚刚上映，是我们 没有 哦，没有看过吗？《 功夫瑜伽》呀， 对，《功夫瑜伽》 是成龙 大哥的那个 新作 、哦、对，新作电影。然后呢， 是用瑜伽打人吗？ 啊，那倒也不是啊。然后在里面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练瑜伽的女孩身材真的很好。 所以说呢，这个瑜伽学硕士，我觉得学他的这个学生应该是气质从内到外 对 都应该是非常出众的。 而且啊，里面有一段然后是这么描述的，因为印度人啊每个人都练瑜伽，然后 每个人 几乎是每个人都练瑜伽。 OK，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桥段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仿佛像开了挂一样。就说你练瑜伽呀，这个憋气时间会很长。就是他们有一段潜水的戏，据说练了瑜伽以后你可以潜6-7分钟以上，10分钟以上。 哦，真的？ 对对对，就是你的，我觉得就不科学啊，肺活量明显就这么点，是不是？但是 哦，我觉得有可能， 很久， 有可能，有可能，就是瑜伽是用什么胸腹式呼吸，我一直没有学会这是什么东西。 在我们播音主持专业，然后我们也讲究，我们要用胸腹联合式呼吸的， 讲究胸腔共鸣。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我们的。就像这种磁性的声音，然后非常的 sexy。 所以练瑜伽也许也可以让你的发声变得更好，对吧？ 对， 他说都是一串的。所以呢也推荐大家这部电影叫功夫 瑜伽，大家可以去 好 看一看。光看身材了没太注意。 当神奇女侠看了，对吧？ 差不多吧。 所以这个对瑜伽有兴趣的，或者是说对这个心灵成长比较有兴趣的，我觉得肯定是女生居多哈。 当然。 这个他们成立这个专业的这些教务组还有学校的这些领导也说，哎呀我们很担心啊，这个专业会这个女多男少。我觉得肯定是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男生愿意去尝试这个瑜伽，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世界嘛，然后说得很高端的样子。 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看这个身材好的美眉的。 也有可能吧。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消息。 哈佛教授，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民族特征却让他们屹立至今。这个资讯呢是源于美国的哈佛大学神学院的教授。哇，神学院很高端哦。 神学院。 这个大卫查普曼在一次讲座中向台下的近千名学生来分享和解读中国的神话故事，并不下十次的用激情的语调来总结中国神话故事的内核。是什么呢？中华民族的特征就是不屈服，敢抗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说这个西方的一些神话里面啊，都认为火是上帝赐予的，然后在希腊的神话里面，火是普罗米修斯偷来的。然后呢，在中国的神话里面，火是怎么来的？是钻木取火来的，就是在这个自然中，我们和自然做斗争，然后呢，在自然中取材，然后取火，然后和自然做斗争。对于这个大禹治水，他们是这么说的：面对这个为末日的洪水，我们在末日方舟里面躲藏，但是中国人的神话里，他们的祖先战胜了洪水，依然是斗争。说中国民族里面有这样一种斗争的精神。 就是我看了这条消息之后，我想了想，我发现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儿。 他这个视角非常的独特， 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读这种夸父追日，还有这个 愚公移山， 对，愚公移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把这座山挖走啊，就是觉得这个故事有 bug， 对吗？ 但是我们从小学的愚公移山就是子子孙孙无穷无尽，总有一天 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对，子子孙孙。但是这个哈佛教授突然从另外一个视角哈，给我们就是揪出来了这么一点，让我们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真的是有这个不服输的这个感觉， 不服输的抗争的， 而且就是不，好像是不信命，有这种感觉， 有这样的感觉， 不畏强权。 但是这么一说吧，这些神话故事里面还是有一点点的 bug 的。比如说愚公移山啊，虽然说他说的是和自然抗争，一直在挖，我们也歌颂愚公的这种坚持不懈和自然抗争的精神，但是最后山是神搬走了呀。山是神仙搬走的呀。 哦，有这么一出吗？ 对啊，最后愚公的精神感动了上天，于是 那也是愚公感动的 好吧，但是最后还是神搬走 了。不不不，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因为如果是没有神出现的话，这个故事会写太长，或者是写一句说 一 百年以后 终于挖开了 他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对吧？为了尽快的结束这个故事，或者说还是凸显这个他的精神的这个感人的程度，我觉得会设计这样的一个结尾。那这个哈佛教授，我们来看看他在这个就是课堂上讲课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吧，就是这位教授了。 然后他上面写的是在另外一个故事里，他们终于把太阳射了下来，然后说人可以输但是不能屈服，有点老人与海的意思呀。 哎，对，我还真的昨天在看这条消息的时候想到了说在这个西方的不能说是神话传说里啊，就是一些比较非常有名气的这样的一些文学作品中，还真的就是老人与海这个和哈佛教授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相近，就是说我不屈服，我不能够位于大自然的这种神力，我要靠自己去战胜它。但他战胜的是 一条鱼，然后还有这个 大海， 然后他最终还是安全的返航。 中国人战胜的就是非常厉害了，非常多，除了战胜山 太阳， 对对对， 精卫填海， 对对对，就是没有战无不胜的感觉。 没错，但是这个精神倒是值得我们就是钦佩的。他这个独特的视角也让我们觉得，原来我们的神话故事里还蕴含了这样一种精神，然后让我们突然觉得又回到了小的时候听这神话故事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想，哎，这个精卫这个鸟真傻，他怎么可能把海填上呢？愚公这个人真傻，他怎么可能把山挖走呢？但是现在觉得他们这种抗争自然不屈服的精神有点那么的硬汉精神的意思。 硬汉精神， 对， 我倒是觉得就是因为这些神话传说读了很多年了嘛，我倒是觉得这样的就是这种精神能被哈佛的教授在他的课上讲，我觉得很骄傲。就据说这些在他听他课的这些就是外国的这大学生们，然后都觉得哇，确实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就是被他有一种这种感染了的感觉，然后觉得哇，中国人太了不起了。 对，然后 有没有谁有中国的 人更加的向往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 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后来大家在这个网络上的一些点评啊，就是说有人说我要高价的收购中国神话书，说越多越好，我要学习。 而且还有人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人发明功夫的原因。 就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些中国功夫的这些大电影哈结合起来了。 对，没错。 确实感觉到有一点自豪的感觉，有点这个民族自豪感涌起来。 对，没错。 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起床慢跑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好鸡。数数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爆，鼓起什么病都能吃药，掏光荷包自我慰劳，工作垮掉，谁比谁好 来，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的资讯。 嗯， 据说呀，重色轻友是大脑的本能，因为人类最多只能处理150段社交关系。 我觉得这条资讯特别有意思， 特别适合我来聊是吗？ 不是，我觉得它解决了一个，就是解决了一个人类未解的难解之谜的感觉。 没有，还好，这个我昨天晚上我还真的仔细思考了一下，这个人为什么会有重色轻友这种表现啊？ 你有新的心得对吗？ 对，没错。昨天晚上我在深夜中独自思考，然后在想为什么重色轻友呢？ 想了想自己原来重色轻友做过的那些不堪的事儿， 是差不多吧。反正我的舍友应该是这个我。我的朋友们应该是深有体会吧，然后无数次的放过他们鸽子。因为爱情让人分泌多巴胺， 嗯， 就是这种身体呢会不由自主的去追求这种多巴胺带来的愉悦感、 快感、 快感，没错。嗯、但是友情啊，只能给你带来身体上、肉体上的，不，肉体上就过分了啊！ 完了， 心灵上的安慰，心灵上的安慰啊，对，友情可以给你带来心灵上的安慰。然后呢，你的朋友都是给你互帮互助的嘛，然后朋友也不会一直联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呢，重色轻友的事情偶尔还是会做一点点的嘛，给自己找一个小理由嘛。 但是这个其实多巴胺的分泌只是在爱情的初期，尤其是你们热恋的时候。 对，没错， 对吧？热恋的时候，但是一旦进入到一个就是这种平淡期之后，可能多巴胺就没有那么多咯，对不对？然后这条消息它主要讲的这个点在哪里呢？是说我们人类大脑处理关系是有限的。最多150段，但150段听起来 很多 呀。 你平时每天联系的人有150个人吗？ 对，当然没有， 啊、 只有这个接线员会 要处理的这个关系啊，比如说亲人， 对， 就是和父母啊、亲戚啊， 对， 然后爱情，就是和男朋友啊、女朋友啊，友情和各种朋友们，然后还有同事，还有什么关系？ 还有就是各种这个快车和专车司机， 每天收到最多的就是他们的电话是吗？ 以及这个快递员。 就今天早上起来，然后呢，本来平时习惯打车的时候啊，都是打个快车，然后下车以后自动就支付了。然后今天呢，打了一辆出租车，下车以后关上门就走了，然后司机师傅追了我一条街，很尴尬，追了一条街，小伙子没有接上 呢。不要坐霸王车。啊，看到好多小伙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我不知道这个小伙伴们怎么都起得这么早，起来的小同学们给我们打个一呗，让我们知道你已经 666， 对对对，让我们知道你们已经起来了啊。我们现在正在聊的是人为什么会重色轻友，那顺着刚才乐陶说的，说这个150段关系其实还是算比较多的哈， 当然 多，但是说在这150段关系中也有这个亲疏远近，就是说你能处理的最近的这个亲密关系最多只有5段，而这5段里呢，就不仅仅包括你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关系，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养了一只狗 啊，宠物和主人的这种关系。 对，那这狗就占了这1/5的席位，对吧？那比如说我特别迷， 就像这样， 对吧？ 其实 哪个明星 在我们家呀、你说到狗，其实我还觉得蛮凄凉的。为什 么 说呢？因为我们家呀，排名第一地位的是我妈，就是说话，我妈说话最管用。 一家之主。 第二是我爸。第三是那条狗。第四才是我。 哦，真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还不如狗。天天要伺候狗呀，没有人伺候我 呀。你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样一个悲惨的境地？ 就是每次假期回家的时候，我都会说你去把狗屎倒了，哎，你去遛个狗，天天要伺候，你去带狗洗澡。然后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你不太常在家。 但是回家以后，本来想陪陪爸妈，然后没想到天天让我陪着条狗。 哎，不，人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远了亲，近了腻，对吧？对，我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回家就前一个礼拜吧，哇，我爸我妈对我那热情。 但是吧， 就什么水果都给你切好，但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就是放暑假回家之前，刚刚回家的时候，哇，好吃好喝，天天就是哎，来来来，快吃，然后今天又有什么好吃的？到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妈就开始。哎，你看你这房间乱的，哎，你一回来你看家里乱的， 就开始嫌弃了。 对，没错， 就是各种嫌弃。所以说你这个5段亲密关系，可能这宠物会占一段，对吧？如果你追星的话，比如说 追星也算吗？ 追星算， 算这种粉丝。 据说追星，对，尤其是那种就是，比如说 疯狂狂 对比较疯狂的粉丝、嗯，那你可能会在心里一直想着， 嗯， 然后你会关注他的消息，这都是需要花时间的， 嗯、 对不对？ 嗯，没错。 然后甚至就是更大的粉丝，那他就是会全国追着跑啊， 嗯哼， 对吧？那这比维护一段亲密关系可能还会花费 更 多的心力 的时间和心力，嗯， 对。所以说，嗯，本来我这五段亲密关系是满的。 嗯， 现在我谈恋爱了，对吧？ 嗯， 那我就得踢出去一段关系， 拔掉一个。哎，我宁愿先拔掉那条狗。就说这个脑子里面， 我替你的朋友们感到很欣慰。 脑子里面呢，就像有一个，就五个 USB 接口， 嗯， 只有这五个插口，每个插口呢都是一个关系， 对。 然后呢，把五个关系填满了以后，突然你有一个新的关系，突然你要谈恋爱了， 嗯， 这个时候要拔掉什么呢？为什么可怜的总是我的朋友？是吗？ 不，因为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会有很多朋友嘛、嗯、啊，我经常接触的，比如说假如说啊有十个、 嗯、 那可能我谈恋爱了之后我只能照顾到五个朋友了， 嗯， 那另外五个朋友肯定会说我重色轻友，对不对、 啊、那肯定的呀。 而且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他在我的这个朋友圈子里的重要性下降了， 嗯，没错、嗯、但是在这条这个资讯的最后啊给了我们一句话， 嗯， 说重色轻友啊不是我们的本意、嗯，而是大脑的一种本能。所以说我的朋友们不好意思喽，原谅我吧。 以后放别人鸽子就说不行，我的本能选择了我的女朋友。 对， 对， 没错，这个 让人无法抗拒的一个理由。 那当然这个人的本能嘛，除了吃喝睡，然后就是 还有重色轻友， 就是谈恋爱了。 现在多了一条重色轻友，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这是本能啊。 嗯，好，待会儿会有一个整点的报时，我们先来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吧。 嗯， 送上一首周杰伦的新歌，叫《一点点》。好像周杰伦又开始走这个唯美范儿了。 因为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可能内心也已经变柔软了吧。 嗯。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钟，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 98.2。是否需要播放 FM 98.2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 98.2全屏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听听看，你够年轻吗？ 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年轻创造未来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各位活力982的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微微一笑，我是乐桃。 嗯，我是王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微微一笑。 嗯， 那大家也可以今天通过这个花椒直播的平台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同时，也可以通过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 嗯， 同样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一个画面，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对，可以看。可以玩，可以用， 嗯，可以用， 可以用，对，用这个来获取新鲜资讯嘛， 啊、 是不是可以用？ 嗯，那刚才也说了哈，这个月是我们982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月 ， 对对对， 然后也有很重要的一天，在6月26号， 嗯， 北京青年广播即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和开播日的17个小时大型特别直播节目。 对，那这个声呢是声音的声， 对，没错， 嗯，刚好也是这个6月的盛夏哈，非常的符合各种的 应景，非常的应景。 对对对对对，有一种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感觉。对， 好，而且啊，当天还会有限量版的明星 T 恤等着大家抢。更多的精彩活动，您还可以关注魔力工厂982了解详情。982魔力工厂了解详情。 嗯，确实是。等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了，终于要等到咱们的这个青年广播要开播了，所以我感觉这段时间整个台里就是我们982的这群主持人吧，都感觉莫名兴奋，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是吧？莫名的亢奋， 对，莫名的就觉得可以搞事情了。 你想啊，就是怀胎十月，终于生了， 哎呦， 马上即将来到新世界，马上即将开播，所以说大家肯定是抑制不住心中洪荒之力的奔腾，是吗？ 确实是酝酿了比较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嗯， 那应该说这个月我们终于可以呼号我们的这个青年广播这样的一个名称了， 没错， 挺不容易的。 嗯， 所以要好好的做宣传呀，也希望大家多来关注我们， 请大家多来关注98.2。 对，不知道小伙伴们现在已经起床了没有？今天感觉这个大家好像睡得挺好啊。刚才我们之前说到了这个重色轻友哈，重色轻友说是这个人的一种本能 啊，给自己找了一个小小的理由， 找了一个小小的理由哈。 嗯、 啊，那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好奇头条号的一些内容哈。 嗯， 接下来这条呢是说即将到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 嗯哼， 男人更容易失业。 我们即将没有工作了是吗？ 对对，然后他做了一些非常简单的这个分析，然后这个逻辑也是非常容易理解，就是说男人之前做的一些工作吧， 体力活居多是吗？ 对，还有这个技术型的，包括这种开车，对吧？包括这个开飞机。 不过这个女司机啊，真的着实不敢恭维啊，虽然没有歧视的意思啊，但是我知道爽爽的车技啊，真的是不敢恭维啊。一个停车可以停这么久的人也是第一次干到。 好吧好吧，这个其实除了这个开车之外，前两天我还看到说马上第一架这个无人驾驶的客机就要上线了，听着觉得挺吓人。 其实吧，我是一个比较相信科技的人 啊，你 就想、 啊、科技小达人呢 啊，还好吧，还好只是相信。其实作为男生来说啊，就莫名的会对这种科技啊、机械啊会感兴趣。然后你想啊，这个无人驾驶的汽车，你想，其实比如说啊，你已经可以完全省去你停车的烦恼。倒车入库多么的难，它可以精准的给你停进去，就像漂移高手一样。你说无人客机呢，它只要通过这个电脑来监控，然后它也可以实时的到达，它可以比人做更好的处理方式。比如说遇到了什么问题以后，它自己有它的应急机制。 但是电脑会死机啊。 电脑是未来呢，我觉得会不断发展的。我觉得虽然说 再发展也会死机，好吗？ 机器嘛是有这个是有这么一个但是科技的不断发展，我觉得未来会解决这种问题，这种几率会变得极小。 总之，这个 人也有可能会生病嘛，是不是？ 总之，无人驾驶的这个客机，我觉得前好多年我都不敢去坐。 估计也是吧。但是我愿意去这种体验啊，看看啊，了解啊，这种技术。就像前两天这个，我们知道 AlphaGo 和中国的围棋高手柯凡进行了几场对 啊， 柯洁，不好意思。柯凡是体育解说吧，柯洁然后进行了这个， 还有柯南呢。 对，还有科比是吧。对，进行了几盘对弈， 都一家子的、 差不多啊。然后他们呢进行了几盘对弈，然后柯洁完败告终嘛。然后这个当时深蓝对阵这个世界的国际象棋大师，当时是人类和机器的第一次对弈，当时人类输了。然后现在呢不断的发展，现在 AlphaGo 在围棋方面又战胜了世界的最高水平，不断的挑战这个国际上的各个大家。然后我们的人工智能也是不断的在发展的也是非常的迅速。 确实人工智能在这几年哈，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经常会提到这个概念，就说在未来5到10年，人工智能真的会让很多的人失业。 对， 或者说一开始可能人工智能不能完全取代你的工作，但是起码说比如说你们这个团队里，这个小组里原来是10个人，可能有5个人的工作会由机器来取代，然后经过一个人机协同的这样的过渡期， 然后最后可能有一天，然后 就真的没有人，这个没有人， 就我们就可以完全不用工作了。等到了那个时候，我想我应该天天躺在家里好吃懒做，然后 跟你妈做瑜伽。 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失业呢？是因为这个女性她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她们很敏感。 就是说女生比较感性。 对 啊、之前觉得女生感性是一个略偏短板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女孩的心思你别猜，猜来猜去你也猜不明白。 对，而且如果你感性的话，你可能就更多的会受到一些情绪上的影响，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分手了对吧，那我可能就会影响工作。然后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头疼或者哪不舒服，或者就是女生感觉就是比较容易受到这些外界的或者说一些自己身体情况的这样的一些影响，然后情绪呢也会起伏比较大。但是男生呢， 自己经常发火找个理由是吧。 但是男生呢好像就是更像机器，或者说就是总之说他能够 像机器，男生在你的眼里只是一个机器是吗？ 就是他能够扛更多的事情。 没错，因为 各种尤其是从动手到动脑对吧，都是可以扛更多的事情。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优势的技能的情况下， 但是现在要被机器替代了，完全替代了。 对，机器替代了，因为机器替代的可能第一批是那些更偏重技术的，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工作，比如说这个开车。 对吧？女生为什么开车不好？为什么女司机开车不好？就是因为我们感性。 你总结的一个原因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感性，好吗？就我们看到这么美的风景，今天哇，天这么蓝，我就走神两分钟、 啊、是吗？请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对，就是 请大家不要像爽爽一样，开车的时候走神，开车的时候玩手机，请大家注意安全，一定要遵守驾驶的安全守则呀。 Please 不要把我说成反面教材。 好的，好的，好的。 嗯，就是因为感性，所以更容易这个走神、嗯、因为感性更容易与人交流，更容易理解别人、 嗯、 但是机器的短板可能恰恰就是感性， 在于处理人际关系它不会处理。 对，你比如说机器肯定不能当前台，对吧？ 嗯，那倒也是了。 对， 但是未来、啊、 机器肯定也很难做这种我们说这种比较高阶的这种服务啊、服务业可能就是、可能是会人工智能比较晚介入的一个领域，我猜测哈。 嗯 嗯，所以 但是未来啊 慢慢 有人说这个男性啊、在这个家庭中还有社会中占的责任比较大，因为先天性的比如说男生肯定会比女生强壮一点、然后可以干体力活啊、干的会多一点。 嗯， 然后呢我们只听说过全职太太， 嗯， 很少听到过全职丈夫，就是在未来 也有了，也有了、 很少， 慢慢的就 会 越来越多 一点嘛， 对 啊。对，然后但是在未来人工智能不断的发展，然后可能所有的男人的工作就是这种体力活啊，需要用到我们先天优势的这种活啊、即将都被取代，那只有我们的女性朋友要在外面开始打拼了，男性朋友就要在家乖乖的带孩子喂奶，但是男性的厨房技能好像又都不是特别好。 未来我估计厨房也会被人工智 能 大举的入侵、所以男生们真的应该有危机感呢、现在多、多看一些这种小情小调，培养一下自己的感性的这个情商、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提前看一看就是怎么带孩子呀之类的吧。我觉得我要是有一天失业了，我就回家乖乖看孩子吧，养狗看孩子嘛。 你以为看孩子容易啊？ 但是应该会蛮开心的吧。 嗯，好， 我们继续来 看下一条信息。 嗯， 这条信息是说有一家很大牌的这个咖啡品牌哈，大家都知道、就是做速溶咖啡的， 雀巢是吗？ 对对对、然后他在加拿大开了一家就是针对他们速溶咖啡产品的这样的一家快闪的咖啡店。然后说这家咖啡店呢里边是没有咖啡机的，也没有这个咖啡师帮你做这个现磨的咖啡。你进这个房间呢是要用一条它的速溶咖啡去刷一下，然后就是你的入门卡，相当于 是。但是在国外的话我觉得喝速溶咖啡的人很少吧。 是吗？ 好像是速溶咖啡好像在中国的市场非常的好，但是在国外的市场好像真的一般。 我是一个超爱速溶咖啡的人。我是不是很没有档次？ 好像是，因为他们呢都是用自己，他们都会每天都要喝咖啡嘛。他们都会有咖啡机、咖啡豆、然后他们的咖啡豆还有很多很多的品种。我觉得他们好像喝速溶咖啡的几率很少，只有在中国，就是我们一般会拿一袋速溶咖啡，找壶开水呼呼一冲。 就一般大家的观念是说，不懂咖啡的人才会 喝速溶 咖啡。但是我喜欢速溶的咖啡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很甜。 当饮料喝了是吧？ 因为我是甜口的这种感觉的人，所以我会觉得速溶咖啡比如说有这种很浓郁的，因为它里面可能有很多反式脂肪啊，或者一些不太健康的一些成分，但是喝起来的口感真的会比我喝一杯这个黑咖啡，我们经常说的美式黑咖啡要好 喝。 喝 一杯美式黑咖啡加五包糖，其实味道应该差不太多。虽然说我没有详细研究过，因为我也是一个甜口的人，我不太爱喝咖啡，因为我觉得好苦啊。 又加深了我的这个罪恶感。我们来看一下这家 咖啡厅，速溶咖啡厅是什么样的呢？ 对，它其实有点像一个，有点像一个酒店大堂的感觉，对吧？ 有这么个感觉，而且就不像是一个坐下来喝咖啡的地方，连星巴克都不像， 因为太明亮，对吗？ 对， 因为太明亮。 一般咖啡店可能都会有一点昏黄的灯光，然后会让你在里面很放松、很舒适，然后喝一杯咖啡。 我觉得这个店当然是一个体验店了，好，他就说，我们可能这个店只开就是比如说20天或者一个月，所以叫做 快闪 咖啡厅， 没错。 但是我觉得也提供给了一些这种做餐饮或者做这个饮料行业或者开咖啡厅的这些人一些思路，就是， 其实咖啡厅啊，它只是一个空间。 没错。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喝咖啡， 谈事情啊、聊天啊，可能会在咖啡厅里进行。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下节目的内容，跟大家分享点什么，我们可能会选择到咖啡厅，然后两个人坐下，对、然后一人点上一杯咖啡，然后慢慢喝，然后一起聊一聊事情。 对，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会开完了，咖啡还没喝了呢。 对。 对吧？就是。我们选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让人觉得很放松、然后可以敞开了说话， 没错， 然后大家也可以坐得很舒服。其实咖啡厅的最重要的价值是提供了一个空间。 空间，对。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自带咖啡去咖啡厅里喝呢？ 因为咖啡里面的咖啡品种一定比你自带的全。如果你不是一个资深的、 对对对， 就是研究咖啡的，就是狂热爱好者，比如说、我只喝这个国家在这个时间段、某一片田里产的这个咖啡豆。然后这样的一般会自带吧， 这太挑剔了。 对、没错， 就像我们一般这种口味比较比较庸俗，不是比较贫乏的人。 庸俗，这个在国外，这个、咖啡是国外来的这个饮料嘛、中国人一般提神都喝茶啊、咖啡在国外其实也是就像中国人喝茶一样、他们把这个也当做一种社交手段，然后我们一起去喝咖啡，然后在咖啡厅里聊聊天。 对，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去咖啡厅里约会一下。 对，没错。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喝速溶咖啡呢？因为速溶咖啡我们讲究的是效率。为什么叫速溶？就是冲就好了，就像方便面一样，方便面，方便面一样，就非常的 快。不一定不好啊， 但是呢， 快也可以好喝。 在当时我出国玩的时候啊、我导游跟我讲了这么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新奇，就说在欧洲啊，分两种人，第一种是坐着喝咖啡的人，第二种是站着喝咖啡的人。就坐着喝咖啡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大家刚才我们说的，然后过去点一杯自己喜欢的咖啡，然后和自己的朋友们去聊聊天，谈谈事情。站着喝咖啡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就像比如说开高速路的这个卡车司机、开的实在是困得受不了了，去咖啡店、买一杯特浓，就是一小杯，叭一口干掉转身就走。然后这就叫站着喝咖啡的人。 我理解了，我理解了。你突然从一杯咖啡区分出了这个精英阶层和蓝领和蓝领的小伙伴们，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谁说喝速溶咖啡的就开卡车呀？ 不是，这个主要是你们这些。 我就是要坐在这个酒店大堂一样的咖啡厅里喝速溶咖啡。 那好吧，虽然说我们看这个咖啡店的装潢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配上了一杯速溶咖啡，让我心里总是觉得有点落差。 我跟你说吧，乐陶， 哎， 就他这咖啡厅的概念就是要改变你们这些什么偏见。 好吧， 就是要告诉你们，我们喝速溶咖啡也可以喝得很有调调，对对对，就是我们喝的很有档次、然后可能我估计也是改变大家对于速溶咖啡的这种一贯以来的偏见。 而且它还是有一个自己，因为它是雀巢自己做的这个咖啡店嘛，我觉得它还是一种营销策略，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咖啡，然后更多的人去买他们的速溶咖啡。 其实有一些这个便利店里哈，因为它也会卖这个盒饭或者什么的、然后它也会提供一些座位，一个空间，说我可以比如说买一些吃的就坐在这里吃，但它不是一个餐厅。我觉得给大家提供一个空间这件事情是值得想一想的。就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比如说像 CBD 这样的地方，我就开一家自带盒饭的这个 餐 厅呢？ 就是不提供任何的吃的，就是让你来吃饭的地方，是吗？ 对呀、就是比如说昨天我女朋友给我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便当。因为比如说在日本就很多人会自带这个中午饭的便当嘛。 他们的便当都非常的好看，好像。 对对对。但是你说我工作了一上午了，我对着他的电脑，然后我吃饭，我拿便当出来，我还得对着他的电脑。多么的无趣。 就是需要一个美妙的环境，然后呢你坐在那儿，然后可以尽情的放松，然后享受这个便当。 对 吗？ 因为我看有一些日本电影或者日本日剧哈，就看到这些日本的白领有的时候中午真的是没有地方去吃饭，他们会坐在公园里、或者坐在大街上有那种长椅、然后去吃他们的便当、对吧，然后自己端着。 如果我们坐在长安街的街上，那就只能吃尾气了。坐在大街上，就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凄凉感，自己一个人工作了一上午好累啊，然后就又坐在了大街边上的长椅上，自己默默的吃 盒饭。所以呀、商机商机。 给大家提供这样 的，就是你就把它装修得很好，然后放一些很舒服的沙发，然后大家就可以自己带吃的来。 对不对？然后你可以收一些钱， 嗯，可以收一个门票钱是吗？ 对，不过要在 CBD 赚回这票价来，估计也不容易。 估计比你的盒饭要贵。 好， 我们继续来看资讯。 嗯， 深夜食堂中国版豆瓣评分 2.4 是什么导致了水土不服？豆瓣的评分就维持在了 3.0。 嗯， 后来呢，豆瓣上有8002个人参与了讨论，一星的比例占了 88%， 就是评分非常的低，分数一度掉到了 2.4。 昨天晚上看完这条新闻，我还真的就去刷了两集深夜食堂， 看了两集呀、啊， 强行看了两集， 一集要45分钟，哎， 快进看的，我看两集用了20分钟。就是，但是吧，我觉得 昨天这条消息还真的是被刷，就我觉得在朋友圈， 朋友圈、哎、 对，就很多人都在分享这个消息，然后。我不知道乐淘，你原来看过日本版的这个深夜食堂吗？ 我还真的看过， 真看过。 因为我的舍友是一个二次元少年、 哦、 然后他每天都会看这个日漫画版的深夜食堂， 嗯， 然后还会看日剧版的深夜食堂， 嗯， 他非常的喜欢这部剧， 嗯， 但是自从出了这部剧以后，这个中国版以后，他真的是白眼要翻到了天上。因为这个昨天晚上我刷了这两集，我的整体感受是什么呢？ 嗯， 第一，这个植入太明显， 对，就是 说 竟然还有泡面的植入，我真的不能忍。 但是吧，说实话我没忍住、 嗯、 为什么呢？ 你吃了一罐？ 对，昨天晚上我还专门就看完以后啊，我觉得如果他当一美食节目的话、 嗯、 绝对很好看。 嗯， 黄磊啊真的做饭我发现真的是天才、嗯、 那当然，那当然、 嗯、然后他把 黄小厨 嘛，对，他把一碗泡面都能做得这么的， 是做了花式泡面吗、 也没有啊，他就是把那个就是整个泡面包里面自己带的料啊， 就是把泡面、 啊、 泡面的过程拍得很 美 味， 拍 得 非常的唯美。然后呢，我就觉得， 我发现乐淘你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别人植入广告的人。 对，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好吃，于是呢我就喝了一碗泡面。昨天晚上我觉得 是老坛酸菜吗？ 还真的是，昨天晚上我真的非常有罪恶感。但是发现自己泡完以后吧， 嗯， 就是还不如他泡的好吃，没有画面上这么好吃。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剧啊， 嗯， 把它任意3分钟拆开以后， 嗯， 都能当一个创意很好的广告。 嗯， 就是比如说， 这个画面很美，对吗？ 对，画面很美，然后呢，中间有一点点小剧情，然后最后突出了一个商品。就比如说，老板，我们可以把这个广告的条幅贴在哪哪哪吗？然后那个条幅上非常大的写了一个广告啊，我们在这儿就不给他打广告了，因为昨天晚上看广告看的我实在是太尴尬了。 哎呀，我觉得现在这是国产电视剧就是大爆发之后带来的一个弊病吧。 嗯， 就是广告太生硬，真的太生硬， 非常的生硬。 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看日剧的女生，然后深夜食堂我原来刷过两季吧。 嗯哼， 深夜食堂其实它。他讲的不是商品、 嗯、 他说的是就是每一集会通过一个故事然后带出来一道菜、 嗯、 或者是就是一种吃的吧， 嗯嗯， 一份美食。 我 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是具体的剧情我忘了哈，大概就是讲在，因为深夜食堂是每天晚上12点开始开放、 嗯、开业、嗯、 对，所以来的这些这个食客们都是一些在深夜工作或者说工作到深夜的这样的一些人。 嗯哼， 啊，那其中有一集呢，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比较孤单落寞的这样的女生吧， 嗯， 然后她也感觉到了在大城市里的这种孤单感，然后她的人设就是像一只猫一样，像或者像一只流浪猫一样，就是很可爱，很惹人怜。 在昨天晚上我刷的那集里面，好像真的出现了这么样一个女生 啊！对对对，就是中国版有很多就是直接拿过来的剧情。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剧爆冷的原因，就是让大家如此恶评的原因之一，就很重要，是因为你们中国晚上的夜宵。都是吃日料吗？ 对，就不会嘛。但是在深夜食堂里，就是他会每集推出一个很本地化的吃的，然后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没接触过的。 嗯、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集，那他为了配合这个女主人公的人设，最后推出的是 鱼松拌饭是吗？ 叫猫饭、 哦、猫饭啊， 它可能就是确实是鱼松拌饭，但是在日本它可能叫猫饭、 嗯、 就是米饭，然后上面放一点就是 鱼 露， 嗯嗯嗯、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应该是它是用那个。爆花鸡吧还是什么，就爆出来那个鱼片对、 嗯、 爆出来的鱼片、 嗯、 就再滴上几滴酱油，会让人感觉到就是 有一丝的温暖。 但是中国人谁会大半夜的夜宵去吃个猫饭？我觉得我们晚上的夜宵难道不都是地摊啊、撸串啊、麻辣烫啊、小龙虾啊？ 大家就拒绝很违和，确实是很违和。你可以把别人的概念拿回来，你也可以说这个我的场景啊什么的布置的很相似，但是你能不能 就是不要这么生硬， 就是弄一些中国的吃的。 就是有一些网友啊在网上留言，然后他们设计了一个情景，说这个剧应该让谁来演。就说应该让这个黄渤呀，然后还有徐峥啊，黄渤来演这个老板，然后开一间海鲜，用他青岛味儿的口音开一间海鲜大排档。然后呢还说了让这个管虎、徐峥、沈腾加班以后来这儿吃吃毛豆、吹吹牛、摔摔酒瓶子。 对， 然后另外他们那个三姐妹说让谁来演呢，说是让玛丽、贾玲、秦海璐然后一起来演这个三姐妹。然后闫妮呢然后来演客栈老板，然后张译呢演城管，然后天天过来说这个黄师傅门口的烤架明天赶紧撤，然后最近封堵打的严查的严，你得赶紧撤。然后呢黄渤用一口青岛话说，我是租的六爷的房子。然后张译说六爷都不好使，上面门都发了。然后 就大家这网友们已经把剧情都设计的这么具体了。 对，没错。而且这个想想说实话，如果黄渤来演这个老板的话，然后开一家海鲜大排档，觉得好有画面感啊，好本土化，好生活化。 就是中国的饮食文化这么的博大精深啊，有这么多可以用的素材，为什么我们不用呢？有一种可惜了了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深夜食堂啊，然后这次豆瓣的评分这么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得罪了文艺咖太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个本来看深夜食堂日剧和漫画的可能就属于小众，就是欣赏这部剧的人可能就比较小众，但是呢这小众的人呢又常常占据了豆瓣，就是他们经常会在豆瓣上讨论，在豆瓣上评分，但是呢这个中国非常尬的这个深夜食堂出来以后，然后他们这个原来原剧的追捧者肯定上来就很反感， 感到了一万点伤害。 而且呢这个中国剧把他们的原著糟蹋成这样，然后他们觉得一定要给他评个低分。 不，我觉得就算是没看过这个深夜食堂原版的人去看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尴尬吧。 我觉得会吧。 我看了点片段，觉得就是首先黄磊为什么要穿和服，对吧？ 对对对， 这是其一。其二是我觉得里边人的表演还是略显生硬。 我觉得最生硬的地方就是广告了。 最生硬的就是广告。 就是当他拿出来一个老坛酸菜的时候问，我最近进了点酸菜，你们要不要吃泡面的时候，我真的尴尬癌都要放了。 好，但是这部剧的主题歌还是不错，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首歌吧，然后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好。白い木が今ゆっくり風に乗って空に浮かぶ雲の中に少しずつ消えてゆく遠く高い空の中で手を伸ばす白い雲君が吐いた息を吸ってぽっかりと浮かんでるずっと昔のことのようだね川面の上を雲が流れる 照り返す日差しをさけて軒下に眠る犬思い出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九八二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十四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九十八点二，来看看我是谁。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年轻不同凡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主持人乐陶，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的这个微微一笑啊，我们在八点半的这个时段，本来是有一位嘉宾的，现在呢可能是有一些情况，然后还没有来到直播间。 嗯哼， 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刚才我们没有聊完的这个话题啊。 深夜继续聊我们这个尴尬的剧啊，深夜食堂。 尴尬的剧，其实这 MV 做的还不错，我觉得。 当他这个出预告片的时候，我就看过，我当。是觉得哇，这个好唯美，就是一个男生为什么可以把菜做成这样，泡泡面竟然都能泡得这么唯美，真的让人看了以后就想吃。但是当我真正的看到了这个剧以后，真的是让我大失所望。 大失所望。 对，大失所望。因为什么样的人在中国会能点出来鱼松拌饭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就他要么就做很本地化、很接地气、很亲民，让我们觉得哇，这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生活中可能会不会真的有这样一个地方，让我晚上去放松一下，去吃点东西，然后放松一下我这一天工作疲惫的心态。但是呢，它还是一个日料店，然后呢，里面的所有的剧情设计、环境设计都非常的日本。其中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的角色叫做小寿鼠。 小寿鼠， 小寿叔， 小寿叔， 他们都还喊他小寿叔，一个娘娘腔，一个娘娘腔。他那个明显就是日本的俱乐部老板，就中国俱乐部老板绝对不会像他一样穿的花里胡哨的衬衫。中国俱乐部老板难道不应该是大皮包，然后大肚子，然后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吃烧烤吗？ 就是他穿的是那种很浮夸的那种花，是吗？ 对，没错。然后还会翘着兰花指跟你聊天。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剧情，然后才能有这样一个角色在？ 听起来人设特别的生硬啊。哎呀，反正《深夜食堂》这部戏呢，还有其实还有一部日剧，也是讲这个美食的。然后我们之前其实也有涉猎到过啊。然后他是讲这个一人食，就是说有一个大叔，然后每天在大街上，突然就会感到肚子饿了， 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吃， 自己一个人吃，然后他就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就拔草日本很多的好吃的这种小店，哪怕是在小巷子里的。 哎，爽爽，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 嗯， 这个种草和拔草是个什么意思？ 种草和拔草，大概就是说我看到了一个，哎，我觉得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有意思的餐厅，我想去尝试一下的 计划之后要去， 对，那我就先种上，然后我这个、 标记上， 对对对，然后我真的去体验的时候呢，我就是去拔一下这个草 啊，就是、 那大概是这个意思 啊，明白。好，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微微一笑的这个时段呢，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已经坐到了直播间 了，坐到了直播间里， 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其实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米娅， Hello， 大家也可以叫她，大家也可以叫她这个美牙老师，对吗？ 不要叫老师，叫米娅就好了。谢谢大家。大家早上好。 嗯， 那我今天实在抱歉，我那个，对吧？ 没有，我们可以理解的。北京的交通真的是也可以说是，堵到了极致。 实在抱歉，然后我今天裙子也非常皱，所以从今往后大家就是我的皱裙子之交了。早上好， 皱裙子之交，我很少看到美牙老师穿的这么，就是。这么的喜庆， 喜庆 红色的裙子，红衣飘飘，刚才突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然后非常的开心能欢迎到米娅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我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今天会请到这个我的好朋友米娅来到咱们的活力九八二微微一笑的这个节目吧。因为米娅老师是我的这个朋友中我觉得一个特别神的人。 啊，真的吗？ 这 哪种是神道的神吗？ 就是他会他会做一些就是我觉得哎呀我可能这辈子都做不了的事情，就是有点心向往之。 我有所耳闻，但是非常的向往，然后很想就是结识您一下。然后 哇天哪， 对，因为在您来之前呢，爽爽已经跟我们 能不要用您吗？能不要用您吗？ 这样显得很尊敬，因为我看到他的事迹以后我真的觉得好强，好强， 讨厌，讨厌， 这样我都接不下去了，我得起身走人了。 乐淘， 如果大家 你要好好的用好客，知道 吗？我是一个来自好客山东的山东人。 我们来那个单刀直入的说一下啊，就是米娅其实就是他之前吧，每一次的旅行都让我觉得哇，他怎么能玩的这么的有深度？ 没错。 今年呢，米娅又去了两个，应该说这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去的这个玩法呢，我都觉得哇，我想不到。首先是去日本，对吧？ 对， 去日本学了 京都， 对， 学了一种舞蹈。 对，它比较像是日本的一种传统艺术吧，它叫能剧。 能剧， 对。 那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这样，首先呢，能剧。这应该怎么来对比？跟中国的传统艺术其实差不多，它是一个体系，就整个的艺术体系。比如中国的艺术家，他也就是传统的艺术家，比如京剧艺术家，对，他可能也会写字啊，然后画呀、那么日本的传统艺术也是一样，他们的包括能剧、包括花道、包括茶道等等，它其实也是一整个系列，一整个那个美学鉴赏的体系。那么能剧在其中呢，承担了一个向神和自然献礼的这样的一个半祭祀舞蹈的感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对， 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对不对？ 是 每次。 跳大神嘛， 跳大神是招神的。 我猜一下，就是因为每年就比如说就是古代的时候看一些这个古装剧，我们去天坛比如说拜神啊，或者是就是也会有一些装扮 啊。对，就是就以前的那个叫什么祭祀，那个叫什么祭祀的那个女子那种跳的那种舞蹈， 对 吧？ 对，有点像。但是我看到因为米娅也发给我的一些照片，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他来学这个能舞的一个场景。 对，这是跟同学们一起，我是背后那个背景板，很努力的背景板。 很努力的打开扇子的背景板是吗？ 对， 就是感觉这个能剧的装扮其实还是挺朴素的。对不对？ 就它不像我们看到的日本一期的表演就是非常花。 你扯远了。 OK， 好。 我们来让米娅给我们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想到去日本学这算舞蹈吗？ 算是吧，它现在算是一种表演性质的舞蹈。但是它不是在就是通常不是在那种剧院里面演出，它有专门的能舞台。能舞台比较传统的能舞台其实是在山里面，因为它是要面对大自然跳舞的。对，所以说能舞台就在那种半山腰，然后有一个小方的庭院，然后里面就有一个舞台。你们看到的刚才看到的那个照片里面其实就是能舞台的样子，小小的。那为什么会想到去学这个？我当时正好辞了职，那反正也无事可干，然后正好也是春天嘛， 大把的春光给挥霍的感觉。 对，四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樱花最好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去看个樱花吧，但是正好我先生又没有空，那我自己一个人，我想说一个人走来走去有点凄凉啊，那么我就报个班吧， 找点事情干， 对，找点事情干。然后正好呢，我平时喜欢收藏一些比较小众的这种文艺性质的公众号，那 像有一个号在国内，他们是专门做舞踏的，它叫白狐，白狐记，对，对。然后呢， 舞踏和舞蹈有什么不一样？ 舞踏也是日本另外一种， 也是舞蹈， 也是舞蹈一种、 嗯。 对，那么当时我其实曾经参加过他们的一个工作坊。 嗯， 而我后来去学能剧的老师呢，也是舞踏老师的老师， 嗯、 对，所以也就是舞踏的老师组织了这样的一个班儿， 嗯， 有全世界各地的人过来 学习， 对对对、 嗯， 那正好就是在一个就是其实是美好而无用的一场学习， 其实我觉得倒是很有意义，就是 美好而无用，我觉得这不就是。嗯，最棒的一个状态吗？ 这就是那个辞职以后可以。 我们不是常说一句话，说生命就是应该浪费在美好的 事情，美好的事物上， 对 对吧？这是一场美好的浪费，对吗？ 对。其实我去之前，对他的那个期望并不是特别高，我觉得应该是旅游为主， 嗯、 然后那个稍微对吧，比划两下，然后结果就发现其实真的。感触非常深。一来呢，他们对于自己的传统艺术是极其认真和甚至到了严苛的地步，就是你每一个，因为我们毕竟全都是外国人嘛， 嗯， 对于他的这种什么传统的祭祀文化，我们也不了解， 嗯， 那但是他会对我们要求其实不是那种啊，你做的像就差不多就行了， 嗯， 他真的会很认真的教你 一点一点的每一个动作， 因为日本人认真起来真的挺吓人的，对吗？ 对，匠人精神用这儿了，是吧？对，然后与此同时又每天又特别特别美，京都在4月份。真的是美到让你想流泪，真的是让你想流泪。 嗯， 我们每天去上课的时候，因为练习的教室， 你上课也在山里吗？ 不，上课我们有专门的，我们有两个地方会学习，一个是老师的家。 嗯， 我的老师是日本的能剧京都流的现在的当家， 嗯， 也是日本国宝级的一个 表演艺术家，是吗？ 对，能剧大师。 嗯， 他自己家里就有一个练习场。 嗯， 他会在家里面教我们、 嗯、 然后每隔一天呢，我们有专门的练习室，那个练习室就在下鸭神社附近，所以我们每天早上就骑自行车、 嗯、 然后就像回到高中的时候那样骑自行车去上学。 是共享的单车吗？ 没有，是那种自己租的自行车。 嗯， 对，在京都骑自行车非常非常舒服，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嗯，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爽爽刚才说是一个浪费，我觉得也不是。哎， 不是，这个浪费是带引号的，一定是非常。 还有一种心灵的升华在里面，也不能说是完全无用吧，没准哪天就用得上呢，是不是？ 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叫体验游嘛。 嗯， 因为现在就是无论是在国内去旅行还是说出国，都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 没错、 嗯、啊，对于小伙伴们来说就是哎呀也都吃过了也都看过了，对吧？但你究竟怎么玩才能玩出你的这个，对吧？ 但我们一般出国旅游吧，一般中国的旅行团都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然后再上车睡觉，然后下一个景点。 乐淘，你这太传统了，太传统，完全不符合你这个身份。 没有，我现在都是就是我会喜欢自由行，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 对对对， 你想睡多久睡多久，然后呢，你想去哪儿逛去哪儿逛，也没有人催你，也没有人就是赶你去下一个景点， 对， 然后你就也不用拍太多的照片，我觉得就。静静的自己欣赏就好了。 嗯， 到了一些风景优美的地方呀，你就去体验一下，就去游山玩水。然后呢，如果这个地方有很多好吃的，然后你去美食街体验一下呀，去跟当地人一起，就是他们吃什么你吃什么、 嗯， 然后你体验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算旅游吧。 嗯，在米娅来看，估计 我觉得对，我觉得都算浅度的体验，是吗？ 不会，其实当然我自己也经常去别的地方做，就是因为深度游。这样的事情还是你需要时间的嘛、 嗯、 你不可能每一次出去都是，我这次在京都待了大概2周的时间、 嗯、 所以还是比较，的确是比较奢侈的、 嗯、 那通常如果大家是在上班的话，上班族你很难有那么长时间的假期， 对，没错。 所以我自己也是，我比较多的都还是就是自由行的状态。那自由行现在还有也有一个误区，就是、 嗯， 大家会很喜欢去刷攻略，就是你有那个， 嗯、 比如 啊，这是误区 啊， 这是误区吗？ 我个人觉得是误区，因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然攻略非常好啦，就是它、 嗯、 大概可以告诉你每个城市都有一些什么 东 西, 么 东 西、嗯、 但是如果把它推演到极致，就是你会觉得我靠，我每一个这个攻略上的东西我都必须要去踩点、嗯、那就跟你原来去有没有两样，对，然后你也特别的累，然后早上必须去这个区，然后而且所有的行程就变成你要自己安排了。 明白明白，就是好像被这个攻略给设置了你的议程， 没错没错， 这个行程、嗯、 今天在直播间的呢是我主持人王爽，然后还有我们的乐淘，对，然后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位这个非常红火的嘉宾哈，米娅， 喜庆的嘉宾 米娅米娅是专门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她怎么样在一些可能我们看似大家都比较容易去的这样的地方去体验一些更深度的这样的文化、嗯、或者说当地的一些非常本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嗯、 刚才说到米娅之前去了日本学习了一套能剧 对、 嗯、 就是我知道米娅后来学完之后还有一个汇报演出是吗？ 对，就是他们的那个班的设置就是这样，他、嗯、到最后一天是一个 presentation， 就是一个算是 展示 公演吧， 展示、 嗯、对对对，然后但是好在我学了能剧，能剧呢在半山腰，所以本来也没有很多人，对吧、 嗯、 然后所以就没有人来，你也觉得哎呀很自然嘛、嗯、那 就会有怯场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会有零星的几个观众，对吗？ 对对对， 是村民吗？ 也不是，我们因为比如说我们也有，就我们班上有各种国家来的人嘛，然后他们有些是带有男朋友啊或者是老公一起、 嗯、 但是老公不参加这个班，他可能去京都别的地方玩一玩、 嗯、 所以最后一天其实比较像一个家属局、 嗯、就是亲友团都来看， 友团 然后来支持 啊、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我们老师的朋友，比如大家看到我当时演出的时候其实穿和服，和服是非常复杂的、 嗯、 就你自己一个人是很难穿，你穿上之后你就已经没力气了， 对的、 嗯、 就是需要两个人甚至是帮你的 对有的时候是的，所以我老师当时请了他的几个朋友然后来帮我们一起穿那个 和服 对、 嗯、 然后他的朋友们也都非常有趣，有日本的什么川柳的诗人啊、 嗯、 然后有那个也是 诗人， 对对，非常可爱的一群人。 嗯这么一说就像一个小众艺术家的大聚会一样， 对，因为很多的这个旅行会你会感觉到就是没有怎么和这个本地人的这种深度的接触、 嗯、 可能你接触的就是一些司机、超市的收银员、 嗯、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些、 嗯、 对， 然后像米娅这种哇能接触到日本的诗人呢、 嗯、 这个我也没有料到了，本来不在这个套餐里面 我很好奇一点，就是因为在我的观念里日本人的英文说的蛮烂的， 对， 但是大家好像 大家都不怀好意的笑了一下， 对，好的， 就很诚实嘛。那但我们比较幸运，是因为组织这个班的那个武踏的大师、 嗯， 他是会说英文，就说得很棒的， 就是比较国际化的武踏大师。 因为武踏其实是国际的三大那种体验，就是叫什么实验舞蹈体系之一， 嗯、 是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Bina Bosch。是一个是同样级别的，所以 说了一个蛮高端的词汇，说实话、 我们就装作我们听懂了吧， 好的， 非常的高端 那所以他呢也常年在各个国家不同的、 嗯、 就是去做研究啊，包括去就是去演出，所以他的英文非常好、 嗯、 能剧大师他自己是不会讲英文的、 嗯、 就只能非常非常少， 所以说这个舞台大师给你们 做翻译、 嗯、 没错没错， 我很羡慕米娅，就是因为米娅的英文特别好、 嗯、 到哪里都无障碍的感觉， 就是买个东西无障碍 能去学一部剧，我怀疑我到国外去学一部剧肯定就是我老师说的我只能领会30%， 就是出门一般都靠比划是吗、就是、 也没差到那个程度，就是遇到专业词汇肯定是不行的。 嗯其实我觉得这次从学习的角度让我学到很多，是因为如果你出门去学一个技术， 嗯， 会有障碍的。但如果你出门去学一个艺术， 嗯、 是不会有障碍的。 好，名人名言就这样产生了啊！ 对，因为一来就是他不会特别强调，这应该怎么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能剧本身的特点， 嗯、 就他跟比如你去学芭蕾啊，学其他的这种舞蹈形式还有点不太一样。 嗯、 能剧他更强调内心，就是他的动作非常的简单，他对你的身体几乎是零要求，就不是说你必须得身体素质多么好，你必须得腿多长或者跳 多 高，没有没有，他更多的他们叫 kata， kata 就是形。 就是你的它只有有限的几个形。 嗯， 然后呢，通过这些形和你的情感来构成这个故事，所以更多的是把你自己的内心放到这个表演当中去。 嗯， 所以老师的讲解是说，我问他说你在台上什么才是最好的状态？他说就像裸体一样，就是最好的状态，就是你把自己全部打开，呈现在大家面前，才能邀请大家进入到你的内心。 有点这么哲学的感觉。 对 对 对， 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对，所以说。说即便每天我们的练习也还挺满的， 嗯， 但是从精神的，就从心的角度说，你其实是在休息的，的确是有达到休息和舒缓的效果。 嗯， 嗯，那我很好奇的就是，因为都是和本地人生活在一起嘛，应该是吃住都在一起对吗？ 是这样，我们当时因为要住两周，所以就也挺多钱的嘛，你知道吗？因为 可以住得好一点， 日本住日本很贵， 对对对，而且那个四月份的京都是最贵的，就是四月和十一月， 樱花， 对，樱花和红叶。对，是最贵的，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帮忙找了一个在日本叫 share house， 就是比较像，有点像那种 民宿吗？ 对，但是它是整个就是小小的民宿形式的那种，你可以租一个房间一个房间那样，然后其实蛮破的，我 是有点像宿舍， 有点像，有点像。然后我们班几乎大家都住在那儿，就有好多什么英国来的呀，澳大利亚来的呀，墨西哥来的呀，阿根廷来的呀， 哇塞，还有欧美人去学文具 啊，对对对，就挺多的。然后 玩的好高级啊， 而且。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的文化毕竟还是比较相近，所以中国去的学生其实只有像我，就是辞了职一个小白领子的其实。然后我们中国学生只有一个男生，他自己是雕塑家，另外两位女生呢就还是比较。就我们都是比较普通的姑娘，然后但是国外来的学生都是，比如有法国的女演员啊，然后有那个墨西哥的芭蕾艺术家，然后就他们是真的来研习的，就是来 进修， 你知道吗？ 的啊， 对， 通过这个 艺术圈玩的好高级啊， 好高级 哇！这也是我第一次碰到 他们进修什么呢？就是修心吗？ 他们。比较把这种艺术形式当成是灵感的一部分，就是对我学习， 体验生活， 对对对，我体验一下东方的这个艺术表现形式，然后启发一下我的那个自己的舞台， 艺术， 对 对 对, 对， 自己的艺术灵感， 对 对, 对。 这个杨仔就在酸辣土豆丝说，日本旅游真心不错，我们聊体验游，没聊旅游， 旅游这个事情啊， 没事了。不过现在确实去日本就比较方便，因为比较近嘛， 是的， 对 吧？对， 没错。 但是米娅真的是我就是认识的能够这么深度的，因为除了这次能聚之外，米娅在去年好像还去听了一场音乐节，对吗？ 对，日本，我想应该有不少朋友知道，那个日本有两个亚洲级别的 久负盛名的， 对对对，这样的音乐节，一个叫 Summer Sonic， 一个 Sonic， 对，一个叫 Fuji Rock。Summer Sonic 其实去年还是前年已经会来上海了，就今年还会来上海。最近刚刚公布了上海场的那个阵容。 阵容， 对，然后Fuji Rock 呢，它就不挪地儿的。就他们俩其实是有差别的，Summer Sonic 比较在城市里，它是每年在东京和大阪，就在城市里面，对对对，所以比较方便。那Fuji Rock 它其实是在新泻的一个山谷里面。新泻就是 好浪漫的感觉， 产大米， 听上去就非常的小清新。 对，挺清新的， 对， 就是那种森林感，对，森林感， 森林感，哇， 对对对。然后 这个 Fuji Rock， 因为 Rock 就是摇滚， 摇滚， 所以它是在一个很清新的地方，然后很吵吗？ 不会不会，它叫 Fuji Rock， 但是它主要的都还是摇滚乐队为主，但是近几年也非常的开放，比如今年我还会去，那今年也会有一些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音乐人，比如像 Lord，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 我们都知道， 好的， 就是装作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像 Bjork 也会去，然后就今年还有好多就是这种大咖， 就是说他们会吸引到一些欧美的很有名气的乐队和乐手，对吗？ 对，这两个音乐节基本上算是在亚洲最顶级的，就如果说有大咖的乐队在去年出了专辑，他们今年一般都会来， 是吗？ 一般就会这两个当中选一个， 他们其实是有点竞争，就是类似 竞争 关系 的， 竞争的 意思是什么，看谁 的 阵容更强大，谁能进到更大， 谁能拢到对更出名的这个 对 音乐人， 通常都比较平均。但是今年呢，给大家提个醒，今年 Fuji Rock 特别强。 特别 碾压 Samsonic， 碾压， 所以今年特别值得去， 非常非常值得去，而且有好多的乐队是以前就好久都没有演了的，然后今年又出来演。 所以说我刚才看到 Mia 特别的激动， 对，我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期待。 哎，我不知道去就是日本的这种小乡小森林里、小乡村里去看一场音乐节，要做什么准备吗？ 要，就是 Samsonic， 我倒不太清楚，因为我其实还没有。也还没有幸运去过 Samsonic， 但是 Fuji 呢、是蛮累的。其实 Fuji 有三天，挺累的。它是就跟我们草莓差不多，草莓音乐节，对，连着三天通票，对、三天通票， 贵吗？ 但是，不便宜吧？票不便宜，而且不是很好买，就是、 因为国外的演出，你毕竟通过这个网络 还买不到， 不是很好买，也很容易卖光什么的。然后新线呢，第一一定要。就是特别早定、因为在那个时段新泻本来它的容量是有限的，作为一个它比较像中国的一个镇子，就一个镇级的一个、一个城市、那么它的酒店啊什么的也容量是有限，它没有那种巨大的、所以一般都是民宿、你要提前来订，对、然后第二呢很就音乐节和镇子其实是有些距离的，大概20到40分钟之间， 车程吗？ 车程， 那到时候还要去租车。 其实是有大巴的，但是那个大巴呢，它发车的比较早，就是当天晚上，如果你坐大巴，很有可能会看不到最后一个大咖。但一般压轴的就是最后一个大咖呀， 明白。 所以的建议就是可以跟几个朋友一起 合租一辆车， 租一辆车，这样你就行动更自由一些。 那到时候这个音乐节的类型，就像你刚才说到了草莓音乐节，也是大家就在这个山谷里面，就是就地搭台，然后所有人也没有座位，然后就。静静的听着，然后或者是躺在草坪上， 对，或者吵闹的听着，对，就是它也是有好多个台舞台，它是围绕着一个山谷来搭的 舞台， 对，所以也有山脚下的，甚至也有山顶上的。曾经五月天也在那个 Fuji Rock 的山顶上的一个台当中演，对对对，所以它为什么说很累呢？一来就是因为它山很大，就你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去休息休闲，听听最主要的咖，他会有一个主舞台，你就在那儿待着， 一直等着就 好，对就行了。然后，但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乐队想要看，那么你可能就要漫山遍野的转。 去漫山遍野去找， 就变成了一场徒步 啊！对对对，定向越野， 定向 对对对，这个逻辑对。而且呢，人很多，它Fuji比较像是对于日本当地来说，像是一个那种家庭亲子游，就是对， 带着孩子一起去 对 体验一下，然后去体验一下这个音乐呀、 对对对对对， 风景是吗？ 对，所以就一家 N 口，然后大家倾巢出动，然后倾巢出动去Fuji玩， 我们要去打仗一下。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订酒店，因为它其实是有帐篷区的，但帐篷区非常非常容易那个卖完，而且 Fuji 有一个不能算是诅咒吧，但是有一个魔咒，对，就是它每年都会下雨， 都要下雨， 对，所以它那个帐篷区是在。 萧敬腾是要去吗？ 那就不是小雨啊，就是暴雨， 暴雨。 对，然后就是它的那个帐篷区是在半山腰，所以你从第一天搭台一直到第三天，你就每天就往下滑一点，滑一点，滑一点。 就因为下雨，所以说 太小清新了， 对，往下滑一点， 太小清新了。好，我们刚才聊了非常小清新的这个 Fuji Rock 音乐节，但时间快要来到整点了，我们稍微来听一点音乐，然后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一笑，来跟米娅分享 聊体验游， 对，来跟米娅分享她听的另一场这个小清新的反面，另外一场很热闹的这个音乐会。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98.2 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98.2 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当他说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你该怎么回答？ 答案 A，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 答案 B， 那又怎样？答案 C， 我穿秋裤了。 答案 D，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没错，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你永远是年轻人。请打开 FM98.2， 年轻人，欢迎归队。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乐桃。98.2，这个月是我们98.2一个非常重要的月， 对， 在6月26号即将迎来我们的生日，北京青年广播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和开播日的17个小时的直播节目《生如夏花》，声是声音的声， 对， 那。 然后到六月二十六号的时候，会迎来我们的这个982的 Big Day 大日子， 对，大日子。那个6月26号这个生日的当天，还会有限量版的明星 T 恤，然后还有更多的精彩的。 这 T 恤我还没有呢。 还有很多礼物，然后等着大家来抢。精彩活动呢，都要关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来了解。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微微一笑。今天这个花椒之前有点问题啊，现在已经恢复了。看到我们的饭宝已经来到我们的平台，然后为我们做了一个这个 宣传， 广而告之，对吧？说这是微微一笑。那今天的主持人是王爽和乐桃，同时今天我们有一位这个神秘的嘉宾，我觉得是一个大咖的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米娅。那她也是一个音频节目叫《大内密谈》的运营负责人，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听过这个《大内密谈》，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或者是说你不知道《大内密谈》是一个什么东西， 你要现在知道了，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你可以来问问米娅。 大家好，大家好。 然后饭宝说，那个今天我们聊旅行饭，这是不是饭宝读错了？我们今天来聊这个体验游。 对，没错。 我觉得米娅是非常擅长体验游的。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在日本的森林里， 对， 有一场定向越野赛 ， 对， 其实是一场这个非常美好的音乐会啦。 会很吵吗？我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 我想如果把它放在场馆里面会吧，但是因为在山谷里，所以还好。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 Fuji Rock，那 当时我印象非常深是，当你习惯了在比如大家如果听这种摇滚乐队，很多时候是在live house。 嗯， 就比如说你在一个什么毛啊或者这样的场地，对吧？酒吧这样的场地，当我在山谷里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回响完全不一样， 响彻山谷。 真的，就是当他的高音上去的时候，整个山谷里全是他的声音， 回荡着他的声音。 对，是天然的大音箱的感觉。 对，然后 我觉得这个唱歌的人应该也会超级的爽。 对，然后我当时真的是我在去年真的有泪崩。 泪崩就是那种天为地，然后什么， 真的是因为首先呢一天就山谷非常美，他们的森林非常美，就对于我这样平时住在城市里面的人来说，可以在森林里面待一待都觉得非常的美。然后第二呢，他们的音乐节组织的挺好的，就不会就是比较脏啊或者是什么，就非常有序，然后又很干净，吃的东西也还不错，虽然排队很久然后但是所以整天下来除了你要跑来跑去有点累，然后稍微有一点点晒之外，总的来说是比较舒适的。就如果你不要跑太多地方的话，那到了大概下午的三四点开始，那个咖就越来越大了。说白了就是歌你越来越熟悉了。 啊、 对，然后 上午都是一些 歌不太熟 的嘉宾， 对对对， 慢慢来热场的。 对，然后到下午歌有点熟了，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可以啊，然后就跟着摇摇晃晃的，然后到了大概晚上的时候，就越来越进入到压轴的咖的。一般这样的室外的音乐节，它对于就是舞美的部分，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正因为这样， 因为这个 哎不是 自然就已经是它的舞美， 音乐节不都没有什么舞美吗？ 可能会有一些小 灯光 啊之类的。 富士音乐节去年有一个乐队叫 Sigur Rós， 然后他有那个巨大的屏，然后他专门做了那个专门的一套，就你一边在演，他有专门的一个视觉呈现，是会投到后面的大屏，对，然后他是有人物的一些变化的，比如有感觉像是一个颗粒，像是整个宇宙分散又聚拢，然后成为这个人， 就很有科技感的一些这种， 对对对对，一些新的多媒体的方式，对，所以就哇非常棒。然后而且他们本来是冰岛乐队，所以他唱冰岛语反正也听不懂嘛，然后就各种啊，然后就啊太棒了， 就跟着一起跟着节奏一起 听不懂，然后还说太棒了， 那就一起啊了呗。对， 那他的音乐的就是类型会，因为我觉得在山谷里的这种音乐节好像应该就是更多民谣，他是什么都有吗？ 对，不尽然，它的不同的那个舞台有不同的设置。对，首先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日本的音乐节，所以它有一个还是两个舞台是专门给 J-pop 的，就是也不是 J-pop， 就是比较日本咖。对，那么他们可能就是 比较本地的音乐， 对对的。然后主舞台就比较国际化，然后还有专门的一些比较偏民谣，偏甚至是一些那种比较偏嬉皮感的那样的舞台都有。对对对，在不同的位置，你知道 还有不同的音乐类型，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各取所需， 对对对， 然后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舞台。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好，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 Mia 那个去了一个非常小清新的这个音乐节哈，然后今年米娅又做了一件让我特别羡慕的事情，就是又突然间就是又说走就走就去了洛杉矶，然后听了 U2 乐队的一场演唱会。 对， 然后当时米娅去之前告诉我说，他们之所以飞这么远去听是有原因的，对吗？ 对，就是大家都记得去年我们失去了好多伟大的艺术家，在各个艺术 领域、 对，建筑师啊，然后伟大的音乐家，音乐人，对，然后到了今年就觉得哇，不能再这样了。今年必须从年纪大的开始看，对，然后看一场少一场，对，然后反正我能够得到的。 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乐队、 这个、 乐队主唱或者本人会。就是他知道来听他们音乐的人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会不会觉得很伤感呢？ 就是我做了一辈子的艺术，然后你现在来看我的演出，就 是因为我年纪大， 快死了。 对，有一种那个终身成就奖已经拿在手里，就等着这个下一步了，是吗？ 当然这个是一个动机了，因为当时我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选择，比如说大概间隔不到一个月，其实也有 Coldplay。 那个也有挺多， 很棒， 对，挺多朋友应该也到东京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城市，还有他们也在泰国、台北。 今年他们有一个全球巡演， 对对对，有我的不少的朋友就是去看了 Coldplay。那我因为我不能什么都去嘛，也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钱， 而且 Coldplay 比较年轻， 啊对，就是觉得没关系，他们还有几年好撑， 还有机会是吧？ 对，还可以撑住，嗯。 原来这是选择音乐会的一个标准， 就是看他能撑多久。 对对对 对。 所以就飞去了洛杉矶，你们应该是大概有一群人，对不对？我来看一下这个米娅发给我的这个，哇，人太多了。 对， 这 个是在洛杉矶的玫瑰馆，它其实是一个那个打橄榄球是棒球的一个 的 对一个运动的场地，对， 看起来像一个橄榄球的一个场地，而且它是有这种弧形的， 对 吧？ 对对 对， 反正 是爆满， 不太懂这些运动，但是 爆满。 爆满，对，非常爆满。 这个票应该更难买，我觉得。 这个我们买的非常早，因为我当时也很幸运，我的先生他其实是从事音乐行业的，对，所以 音乐大咖， 也没有看。 回头我要把他请来，也是大内密谈的这个。 对，他是创始人 主说， 对，主说不，他现在已经不是主说了，他是大内密谈的货儿。对，那对，没错。那说到哪？说到这个 爆满 票好不好买？ 好不好买？那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音乐行业的朋友，所以一来他们消息比较灵通，二来他们也比普通人要积极，所以他们就买了一堆，然后就问说，哎。朋友们一起去看吧， 本来准备当黄牛吗？ 哎，我们还真在门口卖了黄牛票 啊！真的， 对， 你们竟然有富裕的票， 跑到了美国去做了一笔 黄牛 生 意， 真的，真的，这个还挺深度的， 这个 是太深度了，这个 蛮深度的。 因为我们其实也不是我们有心要这样做，是因为正好有朋友本来要去，结果最后 对 出现这样的问题， 觉得浪费了以后，不如和大家一起分享， 翻了几倍吧，就说 没有没有，我们因为我们不懂。我们到了那儿之后就是觉得说我因为我也不指着这个赚钱，就想说尽快的把它出了，然后那个我们就能安心的去看， 不然老觉得手里握着两张票， 对对对，就好麻烦， 良心黄牛， 没错。所以我们就正好有一对夫就像情侣吧，然后他们就问我们，就跟他说就是这个票，然后他就还很警惕的问了我们一句，这个我们要跟着你一起进去才能确定这个票是真的，因为它是电子票，我们打印出来的嘛，也就是别人如果刷了一下之后，那个票其实是作废了，但你看不出来的那种。对，所以他就说我们要跟着你一起进去。我说行，我们就坐你旁边。然后他就笑了。后来果然我们大家就坐在一起看， 好有爱，好有爱，说明这个在美国的演唱会有很多的这个骗子，对吗？ 真的 黄牛骗子， 应该会真的有。 的确，的确，他们在我们刚把票出了，就。擦身而过就是一个黑哥们儿就被逮走了， 哦， 就是 因为卖黄牛， 对，因为他 好体验，还看到了现场执法， 对对对，真的，对， 谢谢范宝送了我们三个棒棒糖哈，一人一个，谢谢范宝， 谢谢， 这场音乐会我觉得应该是非常耗神的吧，因为太多歌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 对， 而且 没错， 确实是会一起唱吗？大家 会会会，非常诚实的说，我其实不算是 YouTube 的深度的粉，我先生是，然后包括其他的就是一起去的一些朋友都是，就是他们这场叫 Joshua Tree， 然后是他最重要的那个专辑之一嘛，然后就好多朋友都是从第一首就一直跟着唱到最后， 最后一首，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还可以说出比如哎呀某一首我就一直在等那个吉他的转音，但是没有出现。 哇天哪， 我们去了以后好像就和这个当时米娅听那个冰岛语的时候一样，反正就跟着 对对对，但是还是很开心，因为一来呢大家都打扮得非常漂亮，对，大家都很漂亮。 会打扮得很怪异吗？ 倒不怪异，但是一来 就会盛装， 对，不是那种正式的 盛 装， 正式的 盛 装就 会 穿，会 穿得很红火，对吗？ 对， 漂亮的裙子啊，然后去赴一场音乐的盛宴， 就会穿得美， 对对对，挺漂亮的， 像过节一样。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边大家本来业余生活也比较的单调吧，就是而且这个场地呢，玫瑰馆其实也有点远，所以大家而且排队进去要好久， 所以、对，非常非常久。所以说大家就很早，比如说我们那天是吃了午饭就往那儿开了，它是晚上的演出，我们吃了午饭就往那儿开了，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啊，看一下周围的状况，然后稍微喝点东西，聊聊天，乘乘凉就进去了、对，所以大家也是这样，然后就各种电影当中出现的场景，比如说小哥背着那种什么苏打水啊，然后什么爆米花啊，然后就问你要不要、 这不是体育比赛才有的吗？ 对， 演唱会里也有啊。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场地的原因，因为它是一 个 体育的场地， 对，进行体育。 那会不会有那个，就是我们在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摄像机的镜头，然后就打到一个观众，然后这个时候观众就要做出一些，比如说亲 你 旁边的 那个 NBA 的 kiss time 是吗？就是 没有啦，没有。 就摄像机只要打到以后就。赶紧和旁边的人激吻是吧？ 可能这演唱会的这个观众席会比较暗一些 啊。是的，是的。然后你会发现 YouTube 真的是在美国非常非常受到爱戴， 很有影响力。 我后面做了四个小朋友，然后 YouTube 出来的时候，小朋友在后面狂叫，狂叫，然后你几乎每一首歌都会跟哦，好小的小朋友， 哇， 对， 就是也能抓住年轻的 全家欢的一个那个， 会不会有人现场飙泪听到？ 有，对，然后你看到真的是。年龄跨度非常大，然后男女老少都是站起来在那边 一起不毫不吝啬自己的掌声，然后 是的 疯狂的，然后在这儿释放自己，我觉得 是 个蛮 是的。 哎，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这些世界大牌的乐队，他们现场的这个真唱嘛，对，效果怎么样？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说，就对吧？就是这个你的 CD 啊或者单曲都经过修嘛， 现场版嘛，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现场版嘛， 非常好的问题。我其实我相信在那个收音机前的有很多听众，其实比我有更丰富的这种现场音乐的聆听经验。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像比如像 YouTube 这样，真的是唱了一辈子了。那么还不错，但是因为年纪也有点大了，这是实话，所以有些 花甲 挺大的， 花甲不至于吧？ 过了 没有过，差不多吧，我具体不太知道，但是差不多就年纪挺大了，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要唱高音的时候是吃力的。那有一些就我也听到过，其实不是特别好的现场的状态。但总的来说， 会有一些失误了。 会有。我们在去年 Fuji Rock 的时候，红辣椒，然后唱着唱着，然后话筒就掉了。 这是手不稳吗？ 那唱着，然后话筒就掉，然后还那个骂了一句，然后捡起来继续唱，因为他是一边蹦蹦跳跳的唱，然后话筒就掉了，对。所以 我觉得这是亮点，这是彩蛋 啊！ 所以说他是自己排练的， 是吗？ 专门练，然后如何掉的自然，然后如何骂的很开心，是吗？ 就跟那个摇滚乐手要砸吉他是一个效果，对吧？我砸话筒， 然后这个 很有可能 排练砸吉他的时候，一定要拿自己最便宜的那把吉他， 对对对，要换一把吉他砸， 是有的意啊。 对，所以说总的来说，现场的就是这种音乐节也好，音乐表演，它很多时候。正是这样的不确定性，正是这样的，就正因为会跟 CD 不同，你才有期待嘛。就你每一次，哪怕你听同一个音乐人，他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场地、不同的年纪、心境去唱。都很不一样的，对，所以这才值得你不断的去看， 因为你听的就是那个唯一的版本， 是的，是的， 首发的版本， 是的，是的， 而且还有吉他的转音来补呢。 此时此地，然后他那个当时的心情，然后唱出来的那首歌和 CD 完全不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 哎，我很想问米娅，就是因为这种体验游哈，肯定每次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说我去听一个音乐会，我去听一个音乐节，我去学一个能 剧。 那除了这个主菜之外， 还会干什么？ 对。 吃 买是吗？ 就我个人对买比较差，就是因为我不是就我买技能很差，这个爽姑娘知道，我就技能非常差，所以但是吃我很喜欢，而且我属于就总的来说在旅行上属于一个比较幸运的人，到今天为止， 哦，对，这点我一定要说，就是米娅有一次组织过一次我们在京郊的游，就是哎呀，我觉得好幸福啊，就是跟米娅，因为她订的这个房间啊，她选的温泉啊和她选的路线都是完美。 啊，对，然后不能说， 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米娅，你订过 吗？ 这个小院？”嗯，没有啊，我第一次订啊。这个温泉你来过吗？我刚刚选的，就会选到很好，就是他是一个旅行运超棒的人。 对，我在旅行上运气非常好。 嗯， 无论 一眼看中的，从来没有差的，是吗？ 也不完全是这样，但总的来说，哪怕有秃噜的，也有人帮你补回来。对，就比如说我在京都的时候，我碰到就遇到一件事儿，就是我自己在那儿嘛，我又不太认路，所以我就拿那个 Google Map， 然后骑车要到山里面去听一场尺八演奏。就去一个 尺八是 一种古典乐， 不 是 一个 吹的， 对，是一个吹奏的乐器，它比较像有点像 箫， 对对对。正竖着吹的， 就据说这个尺八这个乐器是一片竹林里面可能只有一颗竹子， 是的，是的，是的， 做出来这种乐器， 是的，然后呢，我就是它在一个山里面的一个寺庙里面，那么我要去的时候，路上一片都是那种山路，我就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就骑着自行车，然后 Google Map 显示我已经到了，但是完全没有山门，所以我猜我可能是在那个寺的另一面。或者是在 背面， 对，或者总之不是在正面了。那我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去到那个大门，然后我就遇到一个婆婆，她是大概是吃完饭出来遛弯那种日本婆婆，她也不会讲英文，然后她就会就是非常非常虔诚认真的帮你指路，然后指路到最后她非常愧疚，因为她不会说 英文， 他给我指不清楚，然后他就眼眶红了，你知道？然后 着急的眼眶红了， 就他特别抱歉，他后来就特别抱歉。然后呢，你可以看出这个婆婆其实不是特别的富有，就是非常极其生活简朴的一个婆婆， 就是个农妇。 我不太知道是不是农妇，但是就是看上去像是不能说很窘迫，但是也绝对不富有的一个婆婆。然后她穿了一件坎肩儿，她在那个坎肩儿底下。摸出了两块面包，这个就是一块面包切成两半的这样的面包，然后他把其中一半给我吃。 哇，天， 就是我经常会给人送， 好像神话传说里的故事。 对，然后我当时特别特别感动，包括我后来在， 你也哭了是吗？两人抱头痛哭， 两人捧着两块面包抱头痛哭， 这是要饭的节奏。 对，就是我会被人送吃的，然后包括我去那个其中一个也是京都的一个禅院，他们就有那个体验嘛，就是你可以早上去坐禅，对，就早上去体验一下人家，比如说不是 打坐。 对，然后那个电影当中就有什么大和尚拿那个木棒敲你的脊背，你记得吗？就 他们会敲那些来体验的人， 会，他这个叫持戒，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他是不能动的嘛，你觉得你盯不住了，你要动一下，那么你就要请求大师傅来打你 一下， 警醒你，然后他就会砰砰打你两下，他是好像在你的背上划一个叉。就是这么打一下，然后再反过来再打一下，打一个叉字。然后呢，我 不合格的意思， 差评。然后我在那个禅院做完那个坐禅之后，我就在院子里溜达，正好看到大和尚在挖笋，就是前一天下了雨之后他出来挖笋，然后我就跟着他。他就真的送了我一个巨大的笋。 嗯哼，好吃吗？ 对，好吃，好吃。 对，我们关心的是好吃吗？ 好吃。 米娅经历的事情都特别像那个 童话故事里面的， 就是我在这种 好像在拍电视剧一样。 对对对， 就这种事儿上就运气特别好。 面包还有一颗笋，怎么吃的？炒。 后来我们有那个也是老师的朋友，然后他在附近有一个小房，他是一对也是外国夫妇，然后他们是研究日本文化的。然后他有一个小房子在附近，然后他就帮我们切吧切吧，然后弄了就是烧了烧，就非常非常好吃。 这种非常天然的食材， 对对对， 非常清香的。 非常非常。 说起这个吃啊，我知道米娅，因为米娅也很会做饭，就是很会摆盘， 对，很会摆盘。 做饭就不一定了，很会摆盘。然后我知道你在这个去洛杉矶看 YouTube 演唱会的时候，还做了一顿中餐，对吗？ 啊，那个 请了很多人吗？ 对，那次其实是大家一起做。我觉得 Airbnb。 展身手是吗？ 对对对， 就是看完演唱会当天吗？不是， 我们其实做了 了两顿， 嗯， 第一顿是就到了当天，你就觉得哎呀、 嗯， 我们当时订了一个就有个后院，就想体验一下加州生活，对吧？ 对， 然后订了一个有后院有那个， 那不是应该 barbecue 吗？ 游泳池，对对对， 就 barbecue， 对对对，游泳池， 享受一下加州的阳光， 对对对，旁边有那个 barbecue， 然后、结果我们就其中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哎呀，我会烤，然后他其实到的比我们晚、 嗯， 他下了飞机立刻冲来就开始烤羊肉串儿， 对，人家叫 barbecue， 然后 羊肉串儿烤串儿，然后呢撸串儿，对，然后我们就撸了一顿加州串儿，这是第一天晚上，嗯，然后走的前一天也是、 嗯， 然后在加州呢，因为我有一个缺陷，就是我不会开车。 嗯， 就是跟各位可能就是各位都在记忆上比我对吧厉害多了，我不会开车，所以不会开车在加州其实挺麻烦的， 因为你去哪儿都要用到车， 对，然后它很大嘛， 嗯， 而且呢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加州它不同的店其实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价格的，是的， 甚至 价格吗， 门类的不一样， 嗯， 就它比如说 是说超市吗， 比如对我们来说、 嗯、 哪怕就是个小卖部， 嗯， 你肯定也是一应俱全，比如你也有水果、嗯、你也有酒、嗯、你也有烟、你也有日常用品、 对、 它不是哦， 它不是、嗯、它是有很专门的， 对，非常、非常的垂直、现在叫垂直、非常垂直， 他说叫烟酒、嗯、他就只卖烟酒， 对对对对对，非常垂直、 哦、 然后他叫food store， 就是那个食物店， 嗯， 他就只卖食物，没有酒，没有其他的， 嗯，对，没错， 对，所以如果我要张罗一顿饭我就得去 好 多个的店，对、 嗯、 所以那天真的就是 没有超市吗， 有大超市， 可以， 但就比较远了，可能 对，一来比较远， 不好找， 对对对，一来 比较少， 也比较贵一点。 是他们要是他们的超市呢？怎么说？就如果你要找，就像我们这样的超市，你要去唐人街 Chinatown， 然后去找一个华人超市， 嗯、 而且尤其是他们想做一顿中餐， 对，就挺 美国人不太用酱油醋啊， 你们做的是中餐吗、 啊、 我那天都已经不知道是什么餐了，就是 混搭， 对，因为最开始呢大家计划是要做面的， 嗯， 我们有一个朋友他非常厉害，他是一个会手工 会拉面的， 拉面主业是面点师，然后副业做音乐。 哦，真的。 然后但是后来就发现美国的面粉跟我们不太一样，就它撑不出来。 嗯。 好，当下决定，那我们就炒菜吧。 嗯。 然后好，然后就开始买食材。结果食材呢就买不到，就有朋友就又着急，然后又出去买了各种熟食。 嗯。 又买了什么寿司，各种熟食。 嗯，对，他们的超市里面会卖很多，就是摆的琳琅满目， 对对对对对， 就是寿司啊、 带走就可以吃那种。 对对对， 嗯， 然后就放一桌，你都最后都分不清是什么了。 嗯， 然后但还挺开心的，就但是就跑了，等于一个傍晚都在外面找各种各样的食材， 嗯、 就凑那个、 嗯、凑这一顿饭。 对， 其实我觉得说这个到处跑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体验游。我真的觉得，因为其实很多小伙伴出国了之后，就是在餐厅吃饭、 嗯， 就没有去过当地的菜市场这种地方。 啊、 嗯，其实菜市场是很好玩的。 啊、对对 对， 非常好玩， 对，很好玩 的。菜市场就像。就摆着非常的好看， 对，就是 对、 就是， 哇，就绿油油的，然后都是 赤玉系，赤玉系菜场，真的， 但是就不忍心去买那个东西，他们那个火腿什么的，不忍心去打破他们那个摆设， 没错没错，非常非常治愈、 嗯。 好，今天特别特别开心，感觉聊得意犹未尽，但是我们的时间快要到了， 嗯， 然后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米娅，也是大内密谈的运营负责人， 嗯， 然后大家有空也可以去听听大内密谈，对吧？我觉得米娅。下次再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吧，因为你的小故事 太 多 了，一次肯定聊不完， 对，意犹未尽的、 嗯、 然后以后再把这个主业拉面副业做音乐的同学也带来 过来 教教我们拉面，对吗？ 然后现场直播拉面是吗、 嗯、 然后弹吉边弹吉他边拉面 就是有点像曲苑杂谈的 有点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这里就是今天以上微微一笑的全部内容了、 嗯、 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主持人乐桃， 嗯， 还有我们的嘉宾美女米娅， 嗯，好，就到这里、 嗯、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拜 拜 拜 拜。